球诵读沙龙将在诵读小站寒分楼站举行，音韵寄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毅，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丽，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六获奖的是136尾号5317、135尾号9847的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21世纪房车提供的车模和房车展门票。上周日获奖的听众是134尾号5947、186尾号6437，你们获得的是由朝阳大悦城提供的《圣斗士星矢燃烧30年》主题展门票，恭喜以上四位朋友。那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的问题呢就是建行营业网点为广大户外劳动者提供的专属服务通称为什么？答案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节目，然后您要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答案发送到这里就可以了，别忘了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一起要发送给我们。那我们今天的奖品呢是建行定制的宝珠笔一个，我们依然呢会从中抽取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预祝大家能够获奖。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点25分，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点30分。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本期节目的嘉宾，我们请到的是建行北京市分行个人金融部的李一阳。您好，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谈的一个话题呢叫普惠金融，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说过这个词，是否理解什么是普惠金融哈？那今天首先就请您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哎，这个普惠金融是来自哪里的这么一个概念，另外它对于建行来讲意味着什么呢？ 好的，普惠金融这个概念呢是由联合国于2005年首次提出的， 嗯， 然后呢是指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各个层面的群体提供适当的有效的金融服务，主要针对的客户群体呢包括小微企业，然后咱们的农民客户，还有城镇低收入群体等等，这些相对弱势的群体是我们这个普惠金融服务的重点的一个目标。 这个普惠金融对于银行来讲它也是承担的一种社会责任是吧？ 是的，怎么说呢，普惠金融对于建行来说，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说，这个就是担当起我们大行的责任与使命。那么我们中国建设银行作为一个国有的四大行之一，我们的一个使命就是在于发现社会问题，解决社会痛点，提供解决的相应的一个方案，承担了我们一个大行的一个相关的责任。 嗯，那么最近来讲建行的普惠金融的具体的措施有什么呢？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建行呢主要推出了，比如说第一个给广大农村地区农民朋友带来极大方便的一个叫裕农通的一个业务。 裕农通， 裕农通 就是富裕的 富裕的裕。 嗯， 对，然后呢第二个呢是惠及广大普通劳动者的一个劳动者港湾。 嗯，两个业务，裕农通和劳动者港湾。 对， 嗯， 这个裕农通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业务的总称，而劳动者港湾呢是我们的一个惠民措施的一个统称。 嗯， 这两个还是不同的概念哈，大家记清楚哈。 对对对， 那么对于裕农通来讲，这是针对于农民的。对于这个劳动者港湾来讲，是针对普通的劳动者的，是吧？ 是的。 那么有没有针对广大学生群体的呢？ 啊，您知道学生群体，那么非常巧，正好在九月份呢，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局联合举办的一个叫金融知识普及月、金融知识近万家，即提升金融素养，争做金融好网民的这么一个活动。 嗯。 然后在这个活动中呢，我们建行就是针对广大的学生，尤其是大中专院校的学生，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那么预计可能是在九月份，我们相继呢会在人大、农大、清华、林大等北京地区的33家大中院校开展金融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 嗯， 我们这个活动呢不仅仅是面对新生，然后呢也面对一些在校的老同学，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帮助同学们树立正确的财富观，远离现在非常流行的那些非法的校园贷这些东西。 嗯，其实对于很多年轻的这个学生来讲哈，尤其是从一些偏远地区来的，他们可能对这些金融知识了解的不够多，而且确实他们也需要一些贷款什么的哈。 是的。 但是由于分辨不清，就很容易上当受骗。我前两天还看到这样一则新闻，就是因为贷了8000块钱，结果几个月之后变成了36万，特别恐怖的一件事情。 对，这个就是属于非法的一个信贷。 嗯， 那么咱们说到校园贷，其实正规的银行，包括我们国有银行，都会有那种助学贷款。 嗯，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首先，它的这个利率非常的低。那么其次呢，它这个还款周期可以非常的长，可以等到咱们毕业就业以后再进行偿还。那么这个呢，是不会像您说的产生的那么恶劣的一个情况。 嗯， 但是呢，现在社会上呢，就有一些非法的金融机构， 嗯， 他们包装成了各种不同的那种校园贷的一种产品，这种产品呢，会对我们大中专院校的同学们的生活会带来很大的不良的影响。 嗯，所以我刚才为什么也专门提出来问你有没有针对学生的这样的这个产品，就是因为也确实看到了我们很多的这个学生哈，因为受到了这种非法校园贷的欺骗而导致自己背上了一些巨额的债务这样的事情哈。如果说我们自己的哈正规的这样的银行进入到学校，我们有对孩子们很好的这样的低息的一些贷款助学的这种项目的话，对于他们来讲这就是非常好的事情，而且避免他们上当受骗。 是的，首先得让广大的同学们知道正规的金融途径，比如说找我们各个国有银行啦，还有各个正规的金融机构啦， 嗯， 这些去咨询相应的一个金融产品，这样才是正确的一个途径。 嗯，所以我有的时候针对学生们来开发一些金融的产品是很有必要的，是吧？ 是的。 嗯，那么这次呢，我听了刚才您的介绍呢，就是说这些普惠金融的这些项目也好哈，活动也好，其实它的力度还是挺大的，是吧？ 是的。 那这样您就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刚才重点提到的那两个项目哈。首先就是裕农通，那么裕农通是针对农村的朋友们来开展的这样的一项业务，是吧？ 是的。 嗯， 裕农通这个产品它的全称是裕农通普惠金融业务，那么最早呢是由人民银行为改善农村地区支付环境大力推广的一个银行卡的助农取款服务。 嗯， 是从这儿不断的升级来变成了我们现在的裕农通这个业务。那么最早是为了解决农村地区，特别是一些偏远乡村缺少基本的金融服务的这么一个现状。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不了解，现在咱们北京地区，比如说像房山， 嗯， 像延庆这些地区，有的乡可能只有一家金融机构。 嗯，过去的时候，当我们这些偏远的山村不富裕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讲，存钱这个事儿几乎就不存在，因为钱还不够用呢。但是现在我们农民都富裕了，这种金融往来也非常的多了，所以在全乡再有一个点儿，那就非常不方便了。 是的，包括很多农民朋友，那会儿我们去那个有一些自然村跟当地进行沟通的时候，很多农民朋友说，如果要现在就想取钱存钱，那么可能要开着自己的摩托走到十几公里甚至20多公里的这么一个路程。 嗯， 那么这是非常不方便的。而裕农通这个产品呢，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实际上成为了一个什么，是我们建行设立在所有农民朋友的一个村口的一个银行。 嗯，村村都有银行。 对对对。 其实裕农通这个业务不仅仅是方便了老百姓在村口来取钱存钱啊，那我觉得在老百姓的村口来设立这样的银行，对当地的农业的发展也非常有帮助，是吧？ 是的，我们建行呢是一个国有大中型的商业银行，那么建行的发展历程始终呢是与咱们国家的同呼吸共命运。那么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的报告中曾经提出要实施那个乡村振兴战略，然后叫加快农村的农业的现代化，支持和鼓励农民的创业就业，然后拓宽增收渠道。那么其实这些东西到实际落地的时候都会转化为农民朋友的切实的金融需求，所以我们的这个裕农通正好是对接了这些农民朋友的金融需求。 是的，不管是他加快农村的现代化的建设，还有农民自己的创业就业，他都需要资金的支持。 是的， 哎，都需要这种便捷的资金往来，是吧？ 嗯。 那么具体到裕农通来讲，都有哪些内容呢？业务内容？ 首先，裕农通呢可以提供基本的存取款等基本的金融服务外呢，我们围绕着老百姓的那个生产生活、衣食住行，还会提供很多其他的服务。那么比如说我们通过了裕农通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还提供土壤的伤情、天气预报等农业资讯。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建行呢还开放了我们自己的一个网上商城，也就是我们的善融商务。在善融商务上，我们专门设立了专门的扶贫馆还有特产馆，帮助农民朋友们把自己的一些产品搁到这个相应的区域进行一个销售，拓宽了这些农民朋友的产品、农产品的一个销售的渠道。 哎，这可是我觉得建行在这个帮扶农民这个朋友身上做的非常实的一件事情。 是的，大家可能前日子经常看到一些报道，比如说核桃滞销了， 对， 柿子滞销了， 对， 然后或者 是苹果滞销了等等， 对对对，等等。其实它就是没有一个好的一个销售的一个途径，而现在咱们现在的网上的这种销售是非常丰富的这么一个渠道，所以我们建行提供了很好的一个网上销售渠道， 帮助农民直接来销售了。 对，这几个方面是我们等于是除了提供一个销售渠道以外呢，我们还给予农民朋友相应的一个资金的支持。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建行的一个快贷产品。快贷产品呢是我们建行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推出的一款信贷产品，包括信用快贷和抵押快贷。然后呢，客户朋友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去选择使用。那么解决了很多传统模式下的咱们农民朋友什么贷款难了、贷款慢了这些痛点。对于许多的农业合作社和农民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其实对于农民来讲，因为他要求这个时间性比较强，比如说马上就要种地了，手头没有钱啊，你的贷款迟迟下不来的话，对于他来讲可能错过农时了，是吧？ 是的，刚才我提到了我们这快贷产品，包括信用快贷了和抵押快贷，这个审批期间非常的短，甚至可以短到几个小时。您上午申请可能 下午就到了， 对，可能中午的时间不到，这个款就到您的账上了。所以这个对于咱们这种销售产品这种快速周转的这种农民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金来源和途径。 对，对于他们来讲，效率就是金钱，对不对？ 是的，是的。 那么目前来讲，这个裕农通的业务发展情况如何？ 先说一下今年的发展情况吧。那么今年呢，我们建行的总分行的领导们非常重视这个业务，并且呢再加上咱们很多的地方政府还有人民银行的帮助和指导下，尤其是咱们具体的一些乡政府还有村委会的这种大力的支持，那么截止到八月末，我们现在北京地区一共裕农通普惠金融服务点已经达到了143家。咱们可以换一个口径说呢，就是我们多了143个村口银行。 这143个是不是覆盖了我们北京所有的这些郊区的区？ 是的，10个郊区县基本上全覆盖了。而且随着我们这个裕农通普惠金融服务点的设立，那么我们分行还用了互联网思维等等，然后加大了一个互联网加的一个概念。通过微信啦，通过网上商城啦，还有这种支持啦等等，由个人再涉及到相应的一个农村的一个企业，还有相应的一个合作社，等于以点带面来满足农村地区的这种金融服务。 其实咱们这些点的这个设立哈，那么其实也让更多的农民朋友尽快的接受这种互联网的思维以及这个互联网的金融服务，是吧？ 是的。 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具体的裕农通的例子？ 好的，现在正好是9月，那么咱们北京正好是 大头下来了，对吧？苹果大头。那么我们就举这个例子。 嗯， 大家知道我们苹果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信用社，叫华老头果蔬产销合作社。这个产销合作社呢，有150多个商户，在苹果当地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品牌。而华老头这个合作商社呢，它有自己的完善的一个线下的一个销售网络，但是提到网上销售，网上销售网络，那么基本处于空白。 嗯， 它这个位置在苹果区大华山镇前北宫村， 嗯， 这个位置。那我们在这设计了豫农通这个服务点以后，那么针对这个网上销售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但为这个合作社开立了银行的基本账户， 嗯， 给他们发放了贷款以外，我们还在我们的善用商务上给他们开通了这个网上销售的一个途径， 嗯， 解决了这个整体的这个合作社150多农户卖桃的这个渠道，还有他们相应的一个金融需求。 现在啊，就是网上购物对于年轻人来讲太普遍了哈。 是的。 但是对于一些农村，甚至就还有一些就是年龄偏大的农村人来讲，网上销售对他们来讲还是比较陌生的。 对。 还是希望有年轻人帮着他们来做这件事情的。 是，像这种合作社的一个方式呢，就非常的一个好。这150多个商户呢，他不用每个人 都开网上的商城， 开网上商城，开网上商户，然后呢，找其中熟悉这个网上业务销售渠道和操作的农民朋友，那么他就可以一下以点带面，带动一大片， 把这150个货全都给带动起来。 对，是这样。 大家集体从这个渠道去走就可以了。 是的。 嗯，这是刚才您介绍的豫农通这个业务，看来这个业务确实填补了这个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空白哈。 是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RBC 精英会。那么您还提到了另外一个措施，就是劳动者港湾。这个劳动者港湾是什么意思呢？ 是这样，劳动者港湾呢，是我们建行总行在8月份刚刚推出的惠民的一个举措。 嗯， 说到劳动者港湾，首先我们可以从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劳动者就是历史和社会财富创造的一个主体。 嗯， 而港湾呢，是停靠栖息的之所，那么寓意就是身体可以休息，心灵可以依靠，有归属感和再出发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劳动者港湾呢，就是我们秉持了一个充分开放，共享自身资源，然后主动真诚地为劳动者提供一个休息和停靠的场所，并提供很多周到的一个服务，打造劳动者的一个歇脚的地方。 其实你这个名字劳动者港湾这个名字特别的温馨， 对， 挺暖心的，听起来。 是的。 那么它的这个定位是什么呢？ 这个劳动者港湾的定位呢，首先第一个是向户外劳动者和其他的劳动者提供的一个临时休息的一个场所。 嗯，真的是可以在这休息的。 是的。 嗯。 那么第二个呢，是向社会公众还有提供很多的一个惠民服务。 嗯。 那么这个惠民服务呢，比如说里边我们包括有微波炉，有饮水机， 嗯， 然后有擦鞋机等等这些惠民的措施。 嗯。 然后呢，第三呢，是向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提供的一些人性化的服务。 嗯。 第四呢，当然这个地方也是我们做一个公众宣教很好的一个场所。那么我们的劳动者港湾的服务的对象呢，其实从大的划分来说，我们可以提供这三类。 嗯， 第一类呢，包括咱们的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交警、 嗯、 城管，然后快递员，还有一些志愿者、嗯、等户外的工作者， 这些都是风里来雨里去的这些工作人员， 是非常，他们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当他们在日常的工作中感觉到辛苦的时候，他们可以来到我们建行的网点，那么我们在建行的网点呢，会给他们提供一个单独的一个区域。 嗯， 在这个区域里边有座椅可以提供休息，有专门的饮品、热饮、饮水，都是免费提供的，这些都是免费提供的。 就是我们建行的每一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储蓄所，都可以提供这样的温馨的服务吗？ 是的，我们 都可以成为劳动者的港湾。 是的，北京分行将近400家网点，就是在北京市范围内的400个劳动者港湾。 哦，哎呦，真的是我觉得太贴心了。比如说你看，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天降大雨， 突然的哈，毫无征兆的来。那么比如说一些老弱病残或者这些户外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的储蓄所是避避雨什么的，这些都没有问题， 都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还可以提供热水。 对，我们还可以提供热水。然后呢，比如说有一些劳动者，咱们自个儿带饭，建行我们是提供微波炉，可以到里边进行相关的热饭的。 哎呦，其实这么多好的人性化的服务，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哈。 是的。 那我们怎么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它呢？ 是这样，我们为了让客户方便的了解到我们相应的网点的信息，也就是我们劳动者港湾的这个具体的位置和服务。那么在九月份我们会上线一个劳动者港湾的一个手机的客户端，为咱们广大的客户呢提供这个劳动者港湾的线上查询服务。咱们所有的户外劳动者以及其他劳动者都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等多种方式，然后呢使用我们的这个劳动者港湾的这个线上平台获取网点的便民服务信息。 这个是在九月底之前这个就会上线了， 这个九月底之前就会上线。 哦，那大家可以到时候关注一下哈。那咱们建行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劳动者港湾呢？因为有些地方我们也会看到哈，他会谢绝一些跟自己业务无关的人进去的，但是建行却是敞开门让这么多的人到我这个港湾来休息。 这个还是我们最早提出的这话，就是普惠金融，我对于我们建行表现来说，就是担当起大行的责任和一个使命。那么劳动者港湾呢，就是我行以开放共享责任担当的这个理念，主动的用金融的力量，包括我们网点的优势、区域的优势、人员的优势，然后去解决、协助解决部分的社会的这种痛点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践。那么通过劳动者港湾呢，展现出我们建行呢温馨有爱、勇于担当和值得信赖的那么一个企业形象。 大爱建行。 好，谢谢。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播出一条资讯。9月15号到16号，第31届中国国际眼镜业博览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盛大召开。此次活动好视力也是第二次受邀参加。近期，习总书记针对青少年护眼问题做了重要指示，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随着电子产品普及之后，诸如眼睛不适、视疲劳等问题愈发凸显，眼部疾病爆发率更是呈快速增长趋势。好视力作为眼贴品类开创者，18年来专注科学的态度得到了众多眼科专家、学者及广大消费者的高度认可。除了参展之外，好视力作为眼健康的保护者，更有责任和义务来改善国人的眼睛问题，呼吁国人养成良好的护眼习惯。9月15号到16号，北京眼镜展8号馆，让我们一起相约好视力。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连成一片。